喂，好啦，翻嚟第三节啦，星期二得到啊，咁第三节要讲翻啲民生嘢啦，即系讲翻啲经济民生嘢啦。咁啊，嗱，今节其实都系围绕呢个特朗普当选对于嚟紧嗰个政治，即系头两节讲啲政治嘅影响啦吓，或者嗰个环球局势啦。咁啊，讲翻啲民生咧，即系我一早已经预期啊，如果佢上台咧，嗰个楼市咧，是会继续升的，而且可能会升得很夸张。咁另外一方面啦，系咪有乜问题啊？哦，唔系。咁另外咧，就系讲嗰个低息环境咧，我觉得系会持续嘅，因为咧，你全世界嗰个趋势咧，嗱，我哋讲翻趋势咧，你吸咗呢个量化宽松嘅毒咧，你系戒唔到个人。一有啲咩事又行量化宽松，啲钱又拱一批钱出嚟。嗱，而家咧欧洲啊、英国啲系负利率嘅，咁你谂下啦，全世界有啲地咁强嘅经济体系负利率，全球一体化噶嘛？美国系比零多少少，咁两个地方再加埋日本又系零利率， 负利率， 日本系负咩？ 负啦，负利率， 负啦。咁再加上嗰个叫做系嗰个叫做瑞士法郎又系零嘅。咁变咗咧，你几个咁大嘅嗰个体系咧，全部都系零或者负或者都零点几。咁你个利息喺四年之内，呢个特朗普任期之内，我谂都加唔到佢二。你谂下， 加二系高息噶啦。 如果加唔到佢二嘅话咧，咁你谂下嗰啲楼会升到几多咧？ 喂，佢住地产商嚟噶嘛，佢维护自己，以佢嘅表现自私系啱噶嘛。即系所以我哋头先啊，闩咗麦嘅时候都评估紧中国同佢，哇，大家永远都揸爬，学你话头，冇人有钱买嘅，咪大陆人去买咯啲楼。咁啊，屌你谂乜？佢水涨船高，更代更加多钱咯。佢哋嗰啲屋苑叫咩名啊？ 咩总统豪庭啊，总统花园啊，叫总统山啊，系嘛？ 系啊，冇错啦。 总统山就已经有噶啦。 啊，即系总统山 喺大陆啊，到时改名啊，由呢个特朗普集团春唔使叫，以后唔叫春 Tower 噶，叫 President Tower， 全部都系 President。 你讲喺大陆？ 系啊，喺大陆起，跟住喺美国，以后美国所有嘅楼盘全部改做叫总统，系嘛？总统山庄、总统豪庭、总统花园、总统会、总统翼，所有香港嘅名字全部交俾总统，系嘛？ 即系表扬佢嘅功绩啊嘛，令到啊美国将来就会好似我哋而家咁样啦，啊就系、是、地产霸权啊，因为美国人最赚钱嘅都唔系做地产， 系冇错。 哦，美国做地产佬系唔入流嘅， 系最有钱嘅全部都唔系地产。 最 top 嗰個咧就標記， 標記 即係做科技嗰類，做科技做資訊科技， 係 跟住就係好多嘅藥廠， 輝瑞啊，另外就係、 是、化工石油， 化工石油，仲有一個沃爾瑪， 仲有食品， 食品係啦。 食品好犀利。 其实美国咧，因为个市场太大啊，佢嗰啲农业啊、食品咧已经系好庞大噶啦。你谂下嗰阵时候，一单卡夫芝士几百亿收购嘅，系咪？咁啊，你睇翻而家嗰个环球咧嚟紧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咧，未来四年美国都唔会出兵，派去任何地方都唔会，因为呢个总统咧，佢讲到明美国优先啊嘛，美国人有乜理由派佢嘅人民出去你个外国嘅战场送死，最后得到合约嘅仲系中石油啊，梗系唔会呢个唔符合美国优先噶嘛，所以咧嚟紧系会将所有即系将嗰个全世界嗰个霸权嘅话语权咧让俾中俄，佢系专心搞国内地产、国内嘅经济。所以咧，我覺得中俄喺未來呢兩年咧係冇咗天敵制衡嘅。我哋當時嘅預測咧，如果希拉里哋上台咧，對香港會好有利，起碼有一個比較攻心計啲嘅女人咧，係會制衡中國或者撳住中國，延續奧巴馬呢個政策係圍堵中國，同埋咧重返亞洲係有一個島鏈牽制住中國咧。但係咧，中國因為要破第一島鏈啊，就有咗一帶一路出嚟掟錢出嚟，就捅穿咗啦。好明顯買通咗菲律賓啦。跟住，越南可能唔得啦，但系柬埔寨、寮国已经系基本上系半个中国殖民地咁滞啦，系咪？咁一由呢个岛链突破咗之后咧，今次如果你话美国再撤离亚洲，或者唔系即系特朗普迟啲可能你唔中意美军啊嘛，我咪撤离咯，喺苏碧湾撤离咯，系嘛？不过好似又唔会喎， 這個總統向特朗普示好了，這個什麼杜特爾特啊， 你不用怕，杜特爾特一樣是搬龍門的，你不用怕，跟特朗普一樣的， 同一隻型號是吧， 同一隻其實很 意足，全世界的本土派都是喜歡搬龍門 的，當然啦，你看他屌鳩奧巴馬，因為他想著奧巴馬都未必一定做總統嘛， 總統就來不能做了嘛， 所以他就屌得你啊，當你有得做的時候他就不屌你，因为世界永远都是这样的嘛，你看一下他做什么，跟着他那些外长，他们那些政府人员即刻兜回来，你再讲再兜。 记住一样东西，就是对着这些这样的友呢，就不是听他讲什么，而是看他做什 么。 本土派就是这样，本土派就是这样的，你看不需要看，即是比如说特朗普或者是这个杜特尔特，我们香港领先全球，我睇睇香港啲本土派系点样搬龙门，系点样转态嘅咧？ 即系其实咧，佢哋唔系 咁就望晒噶啦。 佢哋只系讲嘅嘢咧，大过佢哋做嘅嘢好多。样样嘢讲咧，就系、是、天下无敌。到到做出嚟咧，哇！唔好话乜嘢啊，真系连水樽都唔敢掟。 所以我话俾你听啊，证明咗香港系一级国际城市，我哋影响全世界， 领先全球。 我哋嘅政治气候影响全世界，系嘛？呢个我哋早几个月已经讲过啦。 系啦， 真系噶、你全世界都系跟住香港个脉络走嘅，就系、是、咧本土兴起， 拆大台， 跟住咧就系、是、以口号取胜，鸠噏啲人赢晒，系嘛？真正做实事嘅就一定输。咁如果其实我哋当时咧。即系点讲啊？系一个主观意愿，就唔想特朗普赢，因为觉得咧香港全部嗰套香港你见识嘅最衰嘅喺香港发生晒噶啦。而家由呢套即系香港嘅一个最唔好嘅呢个政治咧，吹咗去伦敦，吹咗去英国，变咗英国脱欧。咁咧，我其实好希望英国咧系可以尽早脱欧嘅，等佢扑街下都好，起码咧系一个教材，反面教材，等你啲人受下苦咯，系咪先？咁啊，嚟紧调翻转头咯。美国咧会咩人受苦呢，就系、是、穷人、低下阶层嘅人。 冇错， 啲人话咩白人种族主义兴起，有啲低学历嘅白人，其实佢哋都系一定系未来嘅受害者。因为一个生意人，佢唔会同你讲仁义道德嘅。选嗰阵时候，你都知道我鸠噏噶啦，你又投我，咁我出卖你都应该啦。 系啊，商人做商人做你啊嘛，咩都钱行头， 啊、正常。 唔系，咁我将你美国嘅工人嘅利益出卖。我都唔尋求連任，我為咗我自己將來嘅利益着想。 喂，人係自私噶嘛？而家由頭到尾都係啦。商人係無祖國噶嘛？我就係睇錢嘅啫嘛。咁既然我睇錢嘅時候，我做乜嘢都做得出啊嘛。係咪啊？ 哦，咁我諗咧就嗱，要記住啦，香港係領先全球嘅。咁而家香港人都開始明白到啲本土派係咩貨色嘅時候咧，咁美國可能遲翻一兩年咧，都開始知嘅， 有啲滯後效應嘅， 都開始知 嘅。因為佢哋單純啲， 捱翻一兩年就知嘅啦。 唔係美國人比較單純啲， 捱翻兩年就知嘅啦。 我哋簡單啫嘛，你見到李嘉誠，喂，香港同大陸風頭一轉，屌你第一時間除咗長江大廈乜 Q 都買得㗎，我哋係咪啊？佢爭未做真正嘅本土派就係侯志強啫，侯志強我祠堂都賣埋俾你。佢啊李嘉誠係未爭就爭個祠堂唔買啫。 係侯志強梁福源 啊，係梁福源， 梁福源 你侯志強， 侯志強啊， 侯志強 啊， 侯志強啊。 啊，我話連祠堂都賣埋，啱價錢咪祠堂賣俾你。李嘉誠算有腰骨㗎啦佢。 哦，咁唔係依個同腰骨冇關係， 係未夠錢啫。 係人工無求品自高，有3000億，我有咩理由將個長江中心賣俾你啫？唔係你出幾多錢咧？如果你有人出1000億即賣。我话俾你听，唔使讲，呢个系价钱嘅问题嘅啫， 即系每个人都有个价嘅， 咩都卖啊！话俾你听啊，因为咧长工中心可能系值500億，如果你俾一倍日价，佢一定卖俾你，佢咪起个第二座长工中心啫嘛？唔通我李嘉诚即系咁讲啊？会因为冇咗座长工中心而个李嘉诚名誉扫地？唔会噶嘛？你俾得一倍日价，我咪卖鸠咗俾你啦，我去第二度起咯，系咪？我去杜拜啊，起座哈利法塔咁高嘅长工中心啦，系咪啊？系咪先？所以冇问题嘅，我觉得呢个咧，其实佢因为亦都唔会人咁戆鸠，俾一倍日价去买，所以佢咪讲嗰番说话咯。即系咧，系唔会卖噶啦。即系除非喂，呢个世界冇人唔卖嘅。如果你真系人哋出到咁高价，佢一定卖。不过唔会有发生呢样咁嘅情况咁解嘅啫。系咪日计数嗰啲全世界？点解人肯出一倍日价？因为你嗰度唔知升值，唔即系未来嘅前景系唔止升一倍啊嘛。人哋咪买咯。即系而家啲。大陆发展商落嚟香港买楼，嗱，依次讲下呢啲楼市啊。落嚟香港买楼咁高价去抢嗰笪地， 其實咩原因呢？嗱，我冇辦法猜透佢哋嘅心思，係咪真係用錢落嚟？大換血換走曬你啲香港地產商，趕住曬你香港地產商。 其實佢都有對手，其實佢都有對手嘅，好似類似黃家華咁。其實咧呢一兩三年咧都買地買得好兇狠嘅， 不斷積極嘅，係 啊，好兇狠，係最進取嘅香港嘅地產商。 信和、家華呢啲比較以前咧。 我是覺得二線嗰啲 比較二線嗰啲，因為咧而家長江投地減少咗，新鴻基同埋恆基咧都係咧不斷係一嗱，新鴻基咧就係同恆基一樣咧，就一係靠收舊樓，一係靠丁屋，靠嗰啲新界農地 新界 唔係丁屋，係新界農地 改用轉屋地 轉用地， 所以咧其實新鴻基佢哋嘅錢包括恆基，包括李嘉誠，因為佢收上大量嘅農地手嘅，而家都係大量農地。係佢一日佢唔轉種屋地，你冇辦法評估到佢而家揸住究竟幾多錢。 系， 呢个先系实。 新鸿基系好多嘅， 唔系新鸿基， 恒基都多，恒基多，新鸿基多， 呢两个系最多嘅， 系啦。 长江可能冇佢哋咁多添， 系啦。所以佢哋嘅唔反映佢哋实际嘅股价噶，因为佢哋农地好多喺手，吓、啊。即系我最近听到个，即系听到周大福，周大福成个广东啊，所有嘅周大福啊，都系自己物业嚟， 系咩？哦，呢、這个真系唔知喎。 你话有 嘅，但系咧，嗰啲铺位咧喺大陆就唔值钱嘅。点解咧？因为大陆咧网购咧系打死咗好多实体店，即系咧地铺啊、地铺、商场嗰啲租金喺大陆系跌嘅，嗰啲收益系不断减少，因为咧俾淘宝系抢咗好多生意。其实以呢个淘宝咧，连香港都影响埋嘅。香港嘅零售咧，尤其是卖衫啊、卖鞋呢啲咧，跌得好紧要嘅。 因为香港啲人都真系淘宝噶嘛， 淘宝咪系啊， 唔系喎，呢个系趋势嚟嘅，冇办法。因为我都话啦，头先我食饭讲咗，送啲嘢嚟开嗰阵时，开个拆个箱，我就好开心噶。喂，我淘宝买咗嘢，喂，过嚟睇下，咁成班人睇，个个好好奇，睇下嗰样嘢系咩嚟。系啊，啊，所以而家就系咁样，而家。中資在香港都不是沒有對手，因為現在二三線食二三線的 發展 現在都出來搶地， 是、 啊、不過就說我們香港將個關注度在這些國內的公司，即是覺得喂影響香港人、啊、如何如何、 哦、其實呢新世界這兩年很積極，你見周圍都是新世界的地盤的，北角已經有兩個了，是講幾十億的地盤來的， 油街 油街嗰个咪新世界，我讲紧讲紧叫做以前吉祥大厦，即系鲗鱼涌嘅吉祥大厦，咁啊同埋计源台嘅，即系北角本山计源台，两个项目都系几十亿嘅，都系新世界。 啊，如果嘉华嘅，譬如好似而家起得最犀利就喺呢个白石啦，喺将军澳啦， 系 好多 系 新世界呢几年稳就。 都唔会嘅， 唔系咁计嘅，唔系咁计嘅，即系咧，老实讲，你郑家纯蠢好乜都好咧，其实佢当时嘅 timing 唔啱嘅啫，佢进取买嘢系冇错嘅，香港有买贵冇买错，当时不过佢杠杆做大咗，如果佢当时冇杠杆上，佢根本就冇事。 有咩所谓？有咩所谓啫？ 系啊， 佢老豆，你而家所嘅美国总统都系佢条僆嚟嘅啫嘛，你冇钱破产都系全靠我郑家睇你嘅啫嘛。 哦，咪咁反咗面啦，系 冇咗噶啦，冇啦， 嗌咗交啦， 冇啦冇啦冇啦， 好多年前打官司，最后搞唔掂，俾佢哋赢咗嘛，香港赢咗美国嗰个嘛，咁佢哋 嗌交收场 收得慢， 嗌交收场。 唔系，佢知道啦，不过以前都当时佢唔掂嘅时候，系向新世界借钱噶嘛，系嘛？咁啊，嗱，讲翻咧。本地樓市啦，我哋講翻嗱，因為大陸啊嗰啲咧，我始終我唔熟噶，我講翻啲我自己熟悉嘅地方啦。咁啊，有個網友問啦，哇，會唔會話物極必反啊？而家啲樓價係咁升，會唔會升到某個階段咧就冧翻落嚟啊？咁樣咁啊，嗱，首先咧，咁多年來啊，香港嘅樓都係升，因為咧你要加埋一個因素叫通脹，係咪？因為我都舉一個例子啊，六幾年咧，美孚新村賣樓咧。最小的单位是卖三万五千元。最贵的最大的单位千八定二千尺那只呢是卖十四万。咁而家十四万那个单位呢升咗一百倍升到千几万啊那些单位。咁上车都要几百万啦，即是呢由 三万五去到十四万呢个 range 咧，上到而家五六百万或者六七百万咧，去到千几万， 系 可能二千万都有添啊！嗰啲高层靓啲嘅景或者开扬啲，可能要过二千万。咁变咗咧，你睇翻嗰个情况，会唔会去翻？会唔会跌翻到嗰段时间咧？会唔会去翻物极必反？会唔会去翻到三万五一层楼咧？系冇可能。我读书嘅时候，小学嘅时候，鱼蛋卖五毫子寸嘅咋。你谂下会唔会第日物极必反跌翻落五毫子寸咧？除咗一个可能性，就系、是、好似你讲三十年代威马共和系咪？德国嗰啲马克哇，一捆捆攞出去， 即系越南一样咯。屌，会担两箩银纸咗佢买下排朱古力咯。 系又或者可能啊？又或者嗱，四十年代中国嘅金元券啦，到四十年代尾五十年代大陆嘅嗰啲叫新旧币啦，一万对一蚊。即是点啊？银纸一万合一喎， 咁就会啦，委内瑞拉咯， 咁就会啦。点解咧？哦，你以前嗰份嗰盒饭，唉，九万咧，九万即系几钱啊？即系九蚊系嘛？咁你咁系跌咗好多啊？系、哦，因为你计银纸实际价值变咗嘛。 哦，最近嘅新台币啦， 吓啊，新台币系啦， 新台币咪就咁嚟嘅啫嘛。 系啊，唔知几多合一啦。 好，我唔記得咗。 好多好多合一，但系應該唔夠大陸嗰個咩喎？大陸個幣值喎，嗰陣時嘅舊幣同新幣一萬對一蚊， 所以咧北韓做過喎最近。 唔係啊，南韓早幾年都係咁啦。 唔係北韓 都係啦， 北韓 做過 係啦，好似大量。 但係佢要限，但係佢要限換咧，搞到好多人驚無效票啊嘛。佢限咗上限啊嘛。 係， 但係冇可能啊。即係講樓市，香港係冇可能，因為咧我都話啦，你睇數據睇咩都 假。你要加成本。嗱，首先咧樓咧供應其實睇供應啊，呢啲好低層次嘅啦。我都話咗，而家香港嗰啲官員係一啲都唔合格嘅。點解咧？如果純粹講供應，你起多啲出嚟個市就冧。咁你出咗咁多辣椒，點解啲人都繼續去買樓啊？你是懲罰嚟嘅喎，出咗三次嘞喎，點解繼續買樓啊？原因就係紅寶仔效應啊嘛，呢個係最單純嘅嗰個動機。點解？因為當你有五百萬喺銀行靠收息度日嘅時候，你就會諗起呢五百萬可唔可以搬去第啲嘢，或者買一啲會生息嘅嘢出嚟。而家係唔會生息嘅嘛，銀行紅寶仔冇息生出嚟啊嘛，冇息生出嚟，以前會買債券，會買股票啦。而家 債券唔敢買啦， 封咗股票同債券呢兩條路啊嘛，因為啲老人家知道買股票係揾笨柒噶嘛，係咪？買債券啊，又驚雷曼翻版，所以三條路得翻一條路，將所有錢谷曬喺樓度咯。 唔係，而家大陸都係啊， 大陸 佢都係啊， 唔敢買股票嘅大陸， 股票係唔敢買噶嘛， 係啊，陷阱嚟噶嘛，股票債。 債券 又唔敢買， 咁 佢哋嘅錢就拱曬個樓市度，永遠都 係一樣嘅。所以咧，點解香港同大陸而家都行緊樓本位啊？其實有好多國家都係嘅。你見咧美國啊，美國好啲，美國咧因為佢個渠道多，佢個股票係全世界最活躍，同埋咧佢有希望佢買股票，其他地方冇乜希望。德國就唔行樓本位，因為佢將禁即係嗰個條例打得好嚴。 係啊，冇錯。 你基本上咧買樓佢係懲即係會 懲罰你， 好多懲罰措施嘅。你變咗咧係保護租客就唔係保護業主嘅。變咗咧德國都行唔到樓本位，但係其他地方都行緊呢樣嘢。點解咧？原因就係你啲錢冇出路。你最簡單嘅問題就係、是、咧，如果你個户銀行户口唔係有五百萬咧，係有五億咧，唔敢買股票，唔敢買債券。有得佢都贬值，系咪要搵嘢买啊？啲假有钱都就系咁样出嚟买啫嘛。咁有啲人话叫你唔好买楼，因为佢冇嘛，佢冇闲，佢冇咁多闲钱喺银行户口，咪叫你唔好买楼咯，系咪？好最简单嘅道理啦。原因就系你冇谂下人哋，因为喂大家有数据系金管局有数据睇噶，香港红宝仔嘅存款每年都有几万亿喺度噶，即系几万亿系长期有几万亿喺度嘅。咁嗰啲钱以前有利息收，而家冇嘛。系咪呢班人？你要谂下，佢哋会为咗佢哋嗰笔钱而有啲作出一啲决定，有啲打算噶嘛？呢个最紧要嘛。 呢啲就叫焗到。 系啊，焗你买楼噶，冇其他去路噶。你唔买楼咧，你啲钱咪赚输咗。我够胆讲，香港近五年来炒股票嘅人九死一生。 冇错。 买股票嘅人咧，九成系输钱嘅。你边个听众够得嚟反驳我？我够胆讲，九一百个人嚟入嚟投票啊！唔会超过十个人赢钱，呢五年咧吓、啊，我够胆讲嘅断言，呢、這个真系够胆断言，因为咧见得太多嘛，系咪先？ 咁啊，仲再讲翻另外一样嘢啦。咁啊，另外又有个网友问翻嗰个问题啊，而家佢话将军澳嘅车位成交咗145万，吓、啊，跟住咧而家月供要5000多元，收租先收得3000多元，系嘛？当你依一个月要贴2000元出嚟供楼，咁佢问系咪已经系透支咗未来嘅嗰个价值啊、升幅啊之如此类咧吓？咁、啊、首先有个问题啦，佢嘅车位只系供10年。因为可能车位不会做咁长，做20年、30年嘅，做10年按揭，咁睇下你借几多厘啦。一般咧，而家呢啲咧，我谂系2厘几啦，唔会超过3厘，系2厘半楼下嘅呢啲供款啊。咁如果你2厘半楼下，你知唔知你嘅供款每个月嘅利息几多钱呢？5000多元，我谂唔超过1000元嘅，应该少过1000元利息，即系话咧，你每个月供嘅咧系有4000多元嚟帮你储起。依、这个先系条数，唔系讲你5000多元冇咗，因为你5000多元唔系冇咗噶嘛， 因为4000多元系本金， 你帮你扣4000多元本金噶嘛，你谂下啦，嗰笔钱帮你储起，好过你买10年供，好过你10倍强积金啦，系咪先？你一年系储起5皮几嘢噶，大佬，你供10年系储捻咗50-60万噶啦，依50-60万如果你真系租车位。是冇捻咗嘅。第二，我帮你计个成本，你每个月俾嘅利息系几多钱啊？系1000多元啫嘛，一年先至12000元，10年收你12万利息咋？你想点啊？借咗俾你嗰嚿钱，银纸会贬值噶嘛？你今年唔好话我嗱，因为咧，共今年睇翻10年后冇人知道。攞翻5年前你就去买层楼200万。而家值500-600万到啦，500万啦，唔好话当500万。你当时借70%按揭，系嘛？即系借咗140万。你当时嘅欠债140万，5年之后你争银行几多钱咧？扣起咗咁多，年年都帮你差唔多扣起100,000元嘅啦。你争银行系90万，若果系争90万到，但系咧你嗰层楼已经系变咗500万。扣翻你嘅本，即系你扣翻嗰个银行按揭咧，你有400万，即系你本来60万嘅钱咧，变咗400万。依条数先系实数啊！你要谂下，唔系每个月供楼，每个月，我要供15000元，好卵惨啊！我租都系租12000元啫嘛，唔系啊，你系俾咗2000元利息嘅咋？你租楼，你系俾你等于2000元租楼啊，13000元帮你供啊，帮你储起佢啊。呢条先系实数嚟嘅，个个都唔识计呢条数，系其实唔系唔识，系急唔想去面对呢条数。你攞呢条数税一出嚟计咧，老实讲啊，冇话买楼啊，你有得赊你都要赊去借，买当借都要买啊。即系有啲话读经济嘅出嚟讲，叫人你唔好买楼去租楼。你如果租10年楼要几多钱啊？一个月当你12000元，我讲最简单嘅一个12000元，即系当。你嗰个钱，你等于帮业主供楼，一个月帮佢供10000元楼，因为差唔多唔够2000元利息啊！如果而家即系近呢几年去银行借钱，你每个月帮业主供10000元，等于帮业主储起10000，10年之后你帮业主储咗120万，你搬出呢层楼嘅时候系一无所有，而业主系有你嘅帮忙供捻咗120万落去，佢层楼。嘅按揭系你帮佢减轻咗120万嘅负债，咁你谂下租楼着数定买楼着数？唔使讲啦，系冇老师够胆讲话租楼着数嘅啫。未来几年嘅趋势都系咁，冇得变，因为全世界嘅量化宽松一出咗嚟，有啲咩办法解决啦？冇办法解决嘅，全世界都冇人谂到办法嘅。如果唔系，美国点会日日个个月话俾你听要加息？点解个个月都唔加？讲捻咗5年噶啦， 系唔系？近期话12月有80%机会加， 系啊，年年都系咁讲啊，每一次都话 先得噶，系啊，当你肯加，你加 年来加咗一次咋， 冇错， 加几多？ 5年来加咗一次咋，你知唔知啊？每个月都意识一次， 加咗一次，但系问题佢加咗一次加得好少啊嘛， 5年来。是60次意识，个年年个个月都意识，屌你老尾，意捻咗60次，加咗一次， 我50， 有59次系呃鸠你嘅，咁你谂下，你仲俾佢呃嘅？即系我唔明，老实讲啊，喂，一个大话讲足5年，啲人都仲有人去信嘅，咁捻戆鸠嘅，呢样嘢真系好，我好匪夷所思嘅。老实讲啊，俾你加0.2已经又如何啫？冇意思噶，即系0.5至0.75个 range， 有几多厘啫？好似香港 嗰、那個叫做咩啊？《蘋果日報》哇，供樓負擔重撚咗啦，叫做最優惠，叫做咩啊？隔夜拆息啊，創八個月新高，哇，好撚陰功啊！啲利息貴撚到咧，係嘛？即係我嗰陣時買樓係 0.8 HIBOR 加 0.34， 咪1.14咯，利息好撚慘啫，咁撚貴啲利息。 啊！大家谂唔谂起卅年？ 几捻阴公啊！ 八十年代供几多厘？ 83年系廿几厘， 差唔多啦。 系啦， 冇系一定系双位数字噶， 十几二十厘噶以前供楼。 系啊， 我未咁死啊！ 而家厘几系啊？ 我嗰阵时买楼嘅时候喺屯门市中心咪一路加咯，加到两公婆顶唔顺咯，日即嗰阵时又唔识咯。僆仔嘅时候咪86年嗰阵时咪一路系咁加咯。 嗰阵时如果你供1万蚊嘅楼啊，9000蚊系利息嚟噶。 是啊， 可能唔止啊！如果你廿几厘， 早期个即系你尤其是供楼嘅早段咧，系九成去咗息噶， 公息九成 供咗息噶， 唔系唔系86年啊，89年啊，嗰阵时啱啱 八几年都十都有都要超过十厘嘅， 十即系 八十年代一定系两位数字， 咪连个个月加咯，一路加加到顶唔顺咯。嗰阵时我一个月供2000零蚊楼，跟住到我劈炮唔捞啦，即系层楼卖啦，加到3600几蚊咯。 系啊，但系嗰度系3600几蚊，你3500蚊系息嚟嘅，应该。 所以而家啲人系好难想象咧，系20厘息嘅。 系啊， 两厘都难想象嘅，依家已经去到。 而家两厘都唔到啊！而家银行出边而家抢写字楼啦，开始因为写字楼冇 BSD， 又唔使话罚15% 啊嘛，所以咧啲人去买写字楼，写字楼咧银行系抢利抢按揭咧系一 HIBOR 加一。HIBOR 而家0.34啦，加一厘即系1.34厘，俾你买写字楼，即系差唔多帮你贴钱俾你买楼咁滞啦，系咪先？所以咧，你要计算个利息成本嘅支出咧，你先知道你实际付出几多。仲有，好差唔多系2011年个客教我嘅，佢话咧，我而家买楼出嚟咧系赚大钱噶，我话点赚大钱啊？3厘啫。唔系咁计嘅条数，佢话俾我听。我当时个节目讲过啦，我而家讲多次。佢买嗰个铺系8000万，每个月收租25万，咁几多钱啫？4厘吓，8×3=24嘛，一年25万啊嘛，一年咪300万啦，系嘛？8000万，三厘几啦？总之唔够四厘，3厘几啦？佢话3厘几啫。佢话梗系唔系咁计啦。佢攞出嚟咧。若果是拿2000几万出嚟啫，银行借5000几万俾佢，咁5000几万俾佢咧，每个月供款几钱咧？系供成30-40万、40-50万。我话咁啊，冚唔翻条数。佢话唔系啊，你计喺里面啲息啊，每个月先20000蚊息咋，每个月20000蚊利息咋，但系佢收25万租啊，你谂下，佢将25万租金攞20000几蚊嘅利息出嚟，10倍啊！ 因为你其实系攞。2000几万嘅嘢买紧8000万嘅嘢， 冇你系攞2000几万嘅本金出嚟咧，系买8000万嘅物 业。呢个系杠杆嚟噶嘛？ 系啊，杠杆嚟噶嘛？咁你谂下啦，你实际每个月你系俾25000蚊利息啫嘛，其他你供50万都好，嗰47万五系储起噶嘛，系你嘅钱嚟噶嘛，扣本金噶嘛，系嘛？嗰啲钱冇少到嘛，喺银行喺你嘅户口噶嘛？ 除非跌嘅啫， 除非跌嘅啫。如果楼价唔跌。佢都话啦，如果楼价唔跌嘅话，当时系2011年啊，只要嗰层楼唔跌，嗰个铺唔跌，我每个月嘅回报系十倍啊！我每个月俾25000蚊息嘅啫，我收紧25万租啊，嗰个租客汇丰银行，咁你谂下佢系咪好着数啊？当时我如梦初醒啊，从来唔识计啲数，因为我未试过有几千万啊嘛。我未试过， 我周嚟有 啦、啊。我唔敢讲，因为我从来未试过。哦，原来系咁计噶。咁你谂下，佢讲得冇错喎。你每个月收25万租，但系你俾嘅利息只系25000蚊，咁你系咪赚咗10倍啊？你嗰笔钱，你要谂下。 佢个概念系用钱，系用借钱嘅成本去计。 系啦，你一定要用借钱成本啊。跟住佢嗱，跟住佢第二条数教我，佢有2000几万出嚟做首期。每个月收20几万租，扣翻成本之后咧，有22万零，当22万，一年系几多钱咧？一年系200几万，咁系几多钱啊？一分息咯，我攞2000几万出嚟啫嘛，每个月实收嘅利益系有200几万，系咪一分息啊？ 系啊， 账面嗰个3厘几回报唔啱数噶， 因为是用毒杠杆了之下呢，那个倍数是成大了三四倍的。 因为他是用借了平钱回来做 借平钱出来收嘛。 这个在高息环境是不 work 的。 没错。 但是现在是得的。 没错。即是说呢 ,97 年之前的人买楼出来收息是戇鳩的。为什么呢？你跟银行借要11厘，你买层楼收了是3厘，当时是低过红宝仔的。当时97年的楼价是低过红宝仔。你摆200万落去那个红宝仔呢，每年是有应该是有7万元，应该是7万元利息。但是呢，你如果拿去买楼呢，冇7万元租收。即是每个月呢，因为你200万的楼咪收几千元租，是吗？即是一样是低个红宝仔的。咁所以呢，而家啲人你要用呢条数嚟计先知道你嗰笔钱呢运用喺嗰度呢，啲人喂佢真係钱生钱喎，佢抌2000多万出嚟每年净收入收翻200多万翻嚟，系咪有一分息啊？咁你谂下，喺全世界嘅低息环境同埋银行冇利，佢买啲回报系咪十分之着数啊？就系咁咯。 所以呢个情况就解释咗点解而家啲人系两极化咯。 系啦，有钱嘅人就用钱去搵钱，而且钱系杠杆去赚钱，用低息杠杆去赚钱。咁变咗穷人咧系冇办法杠杆，因为咧你嘅劳动力只能够，老师讲得啱，你今日嘅劳动力只能够卖俾今日，听日嘅劳动力就卖听日，你嘅钱永远都冇多到，你跑唔赢个市，个市系永远跑快你系成三，而且人哋系揸住钱咧系比你跑快三倍，呢个系好夸张嘅呢个，你冇钱你唔喐，人哋跑快你三倍，即系咧人哋搭嗰班已经系子弹火车，仲要快你三倍，系咪？咁所以咧话咧，贫富悬殊个差距咧系越嚟越大，大咗好多。咁亦都要再讲翻，睇翻回，即系回应下阿萧生，佢讲翻关于李嘉诚嗰个系投资欧洲点样错啦，跟住又话卖咗中国嘅资产，香港中港资产买1000亿，喂，但系咧佢卖最值钱嘅资产咧系呢两年开始卖啫，2013年卖金茂大厦，跟住咧今年最高位的时候，楼市最高峰先至卖咗嗰个上海陆家嘴嗰栋嘢210亿，香港嗰栋未卖嘅，因为一卖上市公司要出 announcement 噶嘛，个市升紧，佢可以睇高啲嘅。中环中心可能卖到400亿以上嘅，因为啲而家写字楼价钱升咗啊嘛，即系话佢嘅大部分资产有600，可能有600亿嘅资产系高位先出货，唔存在升值咗噶嗰啲嘢，因为咧你卖嗰个叫做。嗰、那个叫做咩啊？屈臣氏，屈臣氏唔会升值噶，因为佢个回报只系两厘嘅啫，佢嗰个核心回报啊，只系两厘嘅啫，嗰啲唔会升值嘅，因为咧呢啲唔升值嘅资产梗系卖啦。李嘉诚冇死错人噶，当赚紧两厘嘅嘢，佢当时点解卖屈臣氏啊？两厘回报嘅嘢卖鸠咗佢，攞去英国买12厘嘅电厂，去买西班牙15亿嘅水厂，赚7倍啊嗰度。 所以咧。 条数系咁计噶， 所以你第二节嘅 caption 写得非常好。其实老萧咧，佢系非常准嘅。不过除咗政治、经济、地产、民生趋势之外，都系准嘅。 系，当然对 TVB， 对于亚洲电视非常准确啦，系咪？因为呢啲系佢嘅本业啊嘛，系咪？ 系啊。 但其他可能就冇咁专业啦。咁当然冇咁专业，即系我哋虾佢嘅啫。因为我哋喺呢方面比较专业啲，咁有时都叫做。 咁又唔係咁讲嘅，因 为嗱、啊，你唔啱啦。其实老萧咧，啱啱做咧，萧遥游啊，萧股升中嘅时候咧，佢长期教人买股票啊，搞做经济嗰样嘢，嗱，而家冇晒，因为咧，其实佢都心里边暗暗知道自己真系有一啲嘢系唔得嘅。嗰阵时你睇下佢每一次都有一节系讲经济，而家系冇。逍遥游已经是冇 啊！唔系，即系你预测，又是你旧年预测香港会陷入经济衰退，楼价跌30%，即系你基于咩咧？即系除非你学咗听咗你嘅老友啊汤文良讲啊，香港有好多银主盘，嚟紧会有成万个掟出街，好多议案。喂，喺边度？我都话啦，我1赔100让你。 其实佢都矛盾，其实佢好矛盾噶。佢啊不嬲喺度畅谈啊，就嚟点点点点点，但系佢本身啊做财仔借钱人买做议案嘅， 咁你即系话， 哦，咁唔同，两回事嚟嘅，因为佢借钱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利钱好高啊，佢一定借嘅，因为佢唔会按足俾你噶嘛，你嗰层楼值500万，佢咪借200万俾你。 咁睇唔好楼市啊嘛， 唔系睇唔好到个点跌，佢嗰个位系立于不败之地嘅。 佢系收利息嘅啫嘛， 系啊， 佢唔系嚟话知你死啊，出边除非你全部全街银主本。唔还钱， 系啊， 除非出现咁嘅情况， 系啦，唔会 赖晒数。 佢嗰个位好稳阵，佢赢紧嘅，即系佢依方面冇冲突嘅，佢赢紧啊，点弹都唔会跌到佢嗰啲价 格。如果你咁样讲，咁我哋就公开呼吁，欢迎老萧再开一节啊，最新消息嚟回应通呢赛， 可以，绝对可以，因为咧你讲嗰个数字唔啱啊嘛，佢你话佢。呢五年嚟賣咗1000亿资产，但有600亿系未计数嘅，今年最高位噶有600亿，另外仲有200亿系賣嗰个叫做嗰个屈臣氏，系两厘冇卵用嘅嘢嚟噶嘛。 老萧，欢迎你挑战通利债。 系啊，唔系因为你引用一个唔啱嘅数据出嚟博我冇意思噶，即系你好似嗰个叫做我讲过好多次嘅韦斯利传奇，系咪喺某个宗教某个地方嘅宗教咧，当咗龙珠咧，原来系一个神物，原来嗰个龙珠，嗰粒龙珠系外星人嘅驱动器嚟嘅，系嘛，启动太空船飞翻去外星嘅， 冇错。 咁你本身你嘅宗教就系建基喺一个误会身上，咁你从一个错嘅数据去推演，无论你如何精明嘅头脑，你都系往错嘅方向推演噶嘛，你翻唔到转头噶嘛。即系正如楼价，我够胆讲嚟紧，喂，升多一倍机会啊，大过跌三成。所以我唔系而家讲噶啦，2004年，唔系2014年，我当时都话香港楼升多一倍啊， 容易，而家中咗啦，而家中咗啦， 绝对容易过你跌三成。当时我应该问啦，咁啊，所以咧。 请大家回顾翻我哋星期二得到或者炮打司令部，唔该。 唔系，因为咧，我哋大家头先阿刁拔讲都话咧，我哋系睇翻个趋势嘅嘛。你个趋势系咁样行，你翻唔到转头，你冇办法用一个主观。 但系好难嘅，因为咧，阿萧若元先生咧，佢嘅逻辑。呢几年佢自己嘅趋势系向呢个方向走，所以谂嘢嘅方式都系向呢个方向走。咁我哋今日咧，我哋咧就做一盏灯，不过系明灯，佢希望照亮你嘅思维，等你多啲吸收一啲新事。 喂喂，唔得，我要制止你。 系点？ 因为好简单，我头先讲嗰个双峰嘅政治趋势， 系 我就发觉听完佢。讲话啊，究竟呢个美国大选学到啲乜嘢咧？估错咗，因为讲一啲嘢就话啊，譬如话佢唔喺美国，咁啊，所以又唔知道啲人嘅情绪，即系讲一大轮。但系佢咧系完全睇唔到，即系而家嗰种政治嘅两极化，或者唔系咩两 极化， 全球都系向两个方向走。 系啊，就算你连东欧嗰啲国家都系而家出嚟开始反移民啊，反难民啊。 匈牙利咪第一个咯。 系咯，喂，以前东欧国家你都系受共产主义同埋纳粹迫害，受咗呢两个主义迫害，到而家你反而企翻出嚟就话唔好收难民啦、 啊。嗱，点解我要制止大肥去照亮佢咧？因为佢如果睇唔到呢个趋势嘅话咧。佢以后将会继续系我哋嘅明灯，所以我哋唔可以令呢盏灯咧系唔可以熄嘅。 系，我又唔系咁睇嘅嗱，因为咧每一个嗰个谂法其实咧系受身边嘅人影响，即系正如你即系嗰个叫社交网络媒体啦吓，你身边所有人嗰个谂法同你一样，或者受咗你影响变成同你一样嘅时候，你就好单一噶啦，变咗你就唔会去谂对方。亦都唔会谂出边，因为你净系谂你自己。 所以我冇高科技，即系咧系啱啱好有历史以来，真系咧呢两日咧用 WhatsApp 同 WeChat 啫。我其实对呢啲好讨厌嘅，因为咧望住佢咧，我硬系觉得咧，我一揿咗佢咧，佢弹翻晒嗰啲嘢咧，我就令到我自己脑筋好混乱，即系觉得个世界系咪就系一同二咧咁样啊？即系话哎呀呢个系鬼个鬼咗喺我口中嗰度，永远听唔到。 喂，咁啊讲翻鬼咧，其实香港我哋完全冇提过香港政治啦。咁啊嗰个唔系讲林郑啊，讲呢个梁友啊，啊呢个606啊，中国梁友啊吓。咁啊讲由魏征梁仲恒啦，睇嚟咧都系冇噶啦。呢两个议员嘅嗰个叫做嗰个职位咧，99%系俾人哋搞掂噶啦。咁啊令我想起一个80年代一个经典广告。叫做 不在乎天长 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